H6 Coupe 红标版外观方面呢，哈弗 H6 Coupe 红标版在设计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前脸采用的造型更加夸张的大嘴前格栅，那前脸两侧的设计呢有硕大的进气口，造型更加稳重，那与老款的车型呢也相差不大，采用了向后倾斜的车顶曲线，前中的腰线营造出了运动感， B 柱 C 柱和 D 柱继续采用的是悬浮式车顶的设计。车尾变化呢，在尾灯的部分，内部的灯腔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油量采用 LED 光源，另外后备箱上的镀铬装饰条延伸至两侧的尾灯，而排气方面呢，同样采用了双边共两出的形式。内饰风格上，两款车型采用了相同的设计，并换装了全新的电子换挡杆，使得整车看起来很有科技感。那根据配置不同呢，新车将配备无钥匙进入、一键式启动、倒车雷达、电子手刹、九寸液晶显示屏、双区空调、后排出风口等配置。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一台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传动方面呢将会匹配来自德国格特拉克的七速 DCT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并且有高配的手动挡车型匹配四驱系统。另外，新款哈弗 H6 Coupe 红标版还单独提供了 2.0T 柴油发动机可以选择，最大功率是163马力，峰值扭矩为350牛米，并且达到了国五排放标准。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将是六速手动变速箱。好了，再让我们关注一下马自达。近日，马自达 CX-3 和 MX-5 RF 将在4月19号开幕的上海车展正式亮相，这两款车型呢也是在国内的首秀，其中 CX-3 定位紧凑型的跨越 SUV， 将会与缤智、XRV 等车型进行竞争。在外观方面呢，马自达全新 CX-3 延续了马自达的 CODO 破洞设计语言，采用了马自达最新的家族化进气格栅，但在 CX-3 上呢有一圈包边的镀铬设计，大灯采用了 LED 灯带，使前脸更加的显得有精神。另外 ，CX-3 还将搭载新一代的车辆运动控制技术，马自达 GVC 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整体操作性能。在内饰部分呢，新车采用了与全新的马自达2的设计，不对称的空调出风口颇有个性。而新车呢，配有中控大屏、炮筒式仪表盘。目前在海外销售的马自达 CX-3 搭载的是 2.0 升创驰蓝天技术 G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46马力，峰值扭矩是197牛米。另外，该车呢还选装四驱系统，而根据我们猜测呢，未来引入国内的车型还有望搭载昂克赛拉上的 1.5 升发动机。另外，在本次上海车展也将会展出还有马自达 MX-5 RF 以及新车。新车相比普通马自达 MX-5 的不同之处呢，是采用了一套全新的硬顶敞篷结构，车尾部分也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好了，再来让我们看看新款的奇骏七座版的谍照。近日呢，一组东风日产的新款奇骏谍照曝光了。不过从本次曝光谍照来看呢，该车型是一款七座版，就意味着奇骏也将加入七座的阵营了。那这款车呢，将在4月6号上市。新款车呢，在第二排之后也配备了安全带，这预示着该车是一款七座的 SUV。从谍照中看到了第二排座椅后方尚未安装装饰用的盖板，中央扶手的杯架也是暴露在外面，它很有可能是一款试装车。新款的奇骏在外观设计方面也进行了调整，比如前脸呢，就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风格，前进气格栅的尺寸与现款的车型相比明显大了很多，而且中间的 V 型镀铬饰条也更加的粗壮一点，雾灯设计也是矩形的设计。动力方面呢，新款奇骏采用了现款车型的动力总成，它提供的是 2.0 升和 2.5 升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供选择，其中 2.0 升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50马力， 2.5 升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86马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hey, hey, hey,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na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shine.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繁忙的路上，马达轰响，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首先进入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汽车上这个小物件总是让我们觉得车好像不那么安全。点燃器是车上必备的配置，它为了方便司机和乘客在车上过把烟瘾。不过现在的人们可能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了，在车上抽烟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也就很少有人用点烟器来点烟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呢，点烟器也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比如手机充电器啊，车载 MP3 行车记录仪的电源。点燃器给车主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虽然是看起来很实用，但是毕竟是汽车电器方面嘛，涉及到线路有可能会引发的安全问题，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盲目的使用。相关的注意事项呢，今天心情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有些车主喜欢把用电设备插入点烟器电源插口后就再也不管了，这样长时间使用不仅会烧掉里面的线，还有可能会造成卡簧的松动，导致按下点烟器之后不能卡死，再也不能为电热片加热了。如果长时间要用点烟器的话，需要发动汽车引擎增加电力，这样呢汽车电瓶电力就会消耗，而导致电瓶的电压过低。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使用。再一个呢，就是避免使用功率过高的电器。很多车主为了方便呢，都会将点烟器插座上配上电源分配器或者是逆变器，可以将一个接口分配成多个接口，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方便，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车主，不要用功率过大的设备或者是使用多个车载电用器的设备，以免会出现负荷过大引发烧断保险丝或者是烧焦点烟器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免异物进入到点烟器的孔里面，我们车主都要时刻注意一下点烟器是否是被塞入异物了，以免弄坏汽车的点烟器。如果车辆呢有点烟器的保护盖，要及时的盖上。有些高级车辆后备箱也是有备用的点烟器接口的，也要留意是否有异物进入哦。那点烟器呢，虽然看起来是个小物件，如果存在了刚刚心情说的那几点误区的话，无论是对车主的安全还是对点烟器本身而言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出现异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是很重要的哟。说完点烟器，再让我们看看当汽车贴膜上遇到了小泡泡，你是还在吃哑巴亏吗？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呢？在汽车后挡风玻璃上有一些汽车的贴膜气泡丛生，作为车主您啊，看着我们的爱车这般迹象，可能心里也会犯嘀咕吧。咱们首先不说影不影响美观，影响视线是事实啊，很多消费者在贴膜之后呢匆匆就走了，忽略了车膜的检验，等到及时发现问题的时候，人家可能早就不认账了。接下来呢，心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避免这类情况出现，以及出现之后我们怎样去维护和修复。出现气泡呢，一般就是两个原因嘛， 第一个就是劣质的汽车贴膜，从里向外都会有雾蒙蒙的感觉，膜层结构比较粗糙，就会出现气泡、波浪纹的现象。另外一种情况是最为常见的，那就是贴膜师傅的技术不到位啊，玻璃表面没有清洁到位，有灰尘附着。随着膜的粘贴强度上升之后呢，沙粒或者是灰尘周围出现了压力，就会发生起泡的现象，脱胶也是会可能引起气泡的。出现这种情况呢，要是小范围单个气泡呢，我们可以使用大头针刺透气泡，然后用棉布抹平玻璃，气泡就会消失了。如果是起泡周围的玻璃边缘比较近，那可以使用银行卡之类的卡片裹上质地比较柔软的棉布，将气泡轻轻地往边缘处刮，一次不行就多刮几次嘛。接下来心情也要和各位车主来聊一聊贴膜要注意的很多事项。首先我们要找封闭无尘的车间的装潢公司，因为贴膜最怕的就是灰尘了，街头露天作业是很难避免扬尘风沙的。还有呢，就是挑技术比较好、责任心的那种贴膜师傅，这一点尤其重要，可以找朋友或者是同事推荐。第三点呢，就是贴完膜之后的三天之内不要升降车玻璃窗，还有洗车也不可以使用，以免水分未干造成了脱落。由于天气以及材质不同呢，贴膜之后干燥程度也是不同的，快则两天，慢则7到5天。膜面出现污渍，我们车主呢不要用化学的溶剂擦拭，最好是使用清洁的湿毛巾、纸巾，沾上水或者是棉布，配合清洁精进行清洗。车主也不要为了美观而将一些吸盘啊或者是一些粘物吸附在贴膜上，这样很容易造成贴膜的脱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I never felt nothing in the world like this before. Now I'm missing you and I'm wishing you would come back through my door. Ooh, why did you have to go? You could have let me know. So now I'm all alone. Girl, you could have stayed but you wouldn't give me a chance. With you not around, it's a little bit more than I can stand. Ooh, and all my tears stay.Running down my face. Why did you turn away? So why does your pride make you run and hide? Are you that afraid of me? But I know it's a lie what you keep inside. This is not how you want it to be. So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cause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Don't tell me I ran outTakes the rest of my life.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If you think I'm fine, it just ain't true. I really need you in my life. No matter what I have to do, I'll wait for you.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called me. But you forget about me. You gotta be feeling crazy. Away. Everything stays the same. I just can't do it, baby. What will it take to make you come back? Girl, I told you what it is, and it just ain't like that. No, why can't you look at me? You're still in love with me. Don't leave me crying, baby. Why can't we just start over again? Get it back to the way it was.You give me a chance, I can love you right. But you're telling me it won't be enough. So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cause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Don't tell me I ran out of time. If it takes the rest of my life,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If you think I'm fine, it justAre you that afraid of me? But I know it's a lie, what you're keeping inside. That is not how you want it to be. I will wait for you. Ooh, baby, I will wait for you. If it's the last thing

享，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我和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之前呢，心情有朋友驾驶的是一辆三厢的紧凑级轿车，那此次在换车的时候呢，他想购置一台空间更大、更加灵活的 SUV 车型，以便日常使用。此次购车的范围呢，缩小到了两款车型当中，今天也在节目里面为大家对比一下，分别是东风风度 MX5 和哈弗 H6。在风度 MX5 上市不久之后呢，凭借出色的外观设计以及合理的定价，获得了不少的关注度。而哈弗 H6 呢，则是常年霸榜的老牌销售冠军。两款车型一新一老，但都是国产10万元左右的 SUV 车型中实力不俗的车型了。今天呢，在节目里跟大家对比的是东风风度 MX5 2017款的 2.0 升自动都市版，与哈弗 H6 2017款的蓝标运动版 1.5T 自动两驱豪华型。那这两款车呢，可以说都有不俗的表现。先让我们看看这两款车的外形方面。风度 MX5 采用的是日产设计师山崎刚先生主刀的动感直翼的设计语言，整车更显得大气，立体感更强一些。车头部分呢，线条更凌厉，充满力量感的大尺寸的六角矩形进气格栅充满了张力，车身的侧面比较的协调，车尾处的贯穿式尾灯也带来了更高的辨识度。当下采用的这种设计的车型正在逐渐的增多，相比其他采用此设计的同价位车型，风度 MX5 在视觉效果以及精致度上都更胜一筹。哈弗可能终于意识到了 H6 的外形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在今年对车辆外形上也有了小幅度的升级，变化主要集中在车身的头部。蓝标版的车头的部分造型呢，更加增添了时尚的设计元素，更加年轻化，而大灯造型让它看起来有点不高兴似的。侧面的线条相对就比较饱满了，新加入的黑色防擦条的加入更增添了些许的野性，车身的尾部造型呢也维持老款的简洁的布局。总的来说，除了车头部分有明显的变化呢，其他部分依旧是比较中庸的造型，与老款车型也算是相差不大的。在车身尺寸方面，无论是车身长度、车身宽度还有车身的高度呢，风度 MX5 都保持了一定的优势，轴距也比哈弗 H6 多出了30毫米。空间方面，风度 MX5 的轴距达到了2212毫米，得益于这样的轴距数据，风度 MX5 前后排呢具备了领先同级别的乘坐体验，后排中部呢没有任何的凸起，并且呢也是提供了三个独立的头枕，满载时也可以保持不错的舒适度呢。后排座椅也是支持放倒的，放倒后可以提供一个非常规整的行李箱空间，实用度和灵活性非常的出色。除此之外呢，丰富的储物空间也使得风度 MX5 的空间更加有一大亮点。哈弗 H6 的乘坐空间放在当下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了，后排腿的空间看上去比较充裕，但实际上呢，只是牺牲一部分坐垫长度来达到这样的视觉效果。此外，哈弗 H6 的后排座椅虽然是支持放倒的，但是放倒后并不能形成平整的行李箱的空间，虽然二次分折后会有所改善， 但是便利性和平整度呢都不及风度 MX5。 内饰和配置方面呢，风度 MX5 的设计采用当下的流行环抱式的设计，中控各功能的区域划分也很明确，最显眼的就是位于中控台中央的9寸中控液晶显示屏，这块屏幕的素质很高，操作流畅度以及分辨率都是值得肯定，系统反应也是比较快，伺服式多功能方向盘，多功能的按键布局合理，中控整体采用的是大量的软性材质覆盖，木纹饰板配合哑光银装饰面板，营造出的是一定的豪华感。一直以来呢，哈弗 H6 的内饰用料和做工都属于同级别比较优秀的水准了，但是设计风格和外观方面是缺乏一些新意的。新款的蓝标车呢，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善，整车的内饰布局没有变化，但是在出风口的形状、饰板颜色以及旋钮尺寸上等细节上都进行了调整，虽然是小修小补，却带来了不错的效果。可能在整体上来看呢，风度 MX5 在配置和动力方面都比老牌销冠的哈弗 H6 还是有一些不足的，但是风度 MX5 这款车呢，却在很多人不被注意的地方下了很多功夫，这些是哈弗 H6 所不具备的，比如风度 MX5 有更大的尺寸轮圈，成本更高的电子手刹，以及更加适合日常驾驶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这些在参数上都是不能体现的。当然了，如果您是年轻的用户，更加有大空间的用车需求，风度 MX5 在颜值空间方面都达到了要求。两款车型呢都是各有千秋的，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款？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I was found on the ground by the fountain about the fields I was almost dry, lying in the sun after I had tried, lying in the sun.running late, could apply.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行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行车帮。首先进入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我们日常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或多或少都会忽略一些小常识，比如在汽车中的干货，你又知道多少呢？接下来心情要和大家聊的这些，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呢？首先是机油通常会加至刻度的上限，厂家规定在冷车时，机油油位在最低和最高的刻度之间是为正常的，往往在 4S 店在保养的时候呢，都会将其加到最高的刻度线，这是原因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的车子往往是5000或10000公里保养一次的，这期间呢存在着机油的消耗，甚至有些车型有烧机油的通病的问题，有些客户从来不检查机油，所以将机油加至最高的刻度线，不要超过上限，也是最为保守的，也是最正规的做法嘛。第二点呢，就是空调开内循环，能减轻滤芯负担。我们每次去 4S 店保养，取出空调滤芯的时候，有可能都是积满了灰尘，这时候维修师傅往往会建议我们尽可能的将空调开至内循环，这是为什么呢？众所周知，我们车辆的空间呢有内外循环之分，所谓的外循环主要是起到通风的作用，当车子内空气污浊时开启，而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区别呢，则只是关闭进气道，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建议使用一定的内循环，例如越野风路段等等。第三，再让我们聊聊机油道清洗剂与保护剂的结合使用。机油道清洗近年来也是十分普遍的，它的作用是通过发动机怠速运转，将机油道内的积碳软化，并随废机油排出。这个业务到底适不适合做呢？其实这项业务如果在外面的修理厂是合适的，但是在 4S 店就不那么合适了。除去 4S 店高昂的价格之外呢，细心程度对这项业务也是十分关键的。 4S 店由于车流量过多，技师为了节省时间，将清洁剂倒入发动机的运行时间往往达不到规定的要求，那通常这个时间是为5到10分钟的。再来看看发动机怠速抖动严重，可以清洗节气门。在用车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积碳过多造成车辆怠速抖动的问题，严重时候呢甚至会熄火。 4S 店通常会建议我们清洗油路，包括节气门、喷油嘴还有进气道等等。那这些真的是有必要的吗？其实这些项目是并没有完全做的必要，关键问题是节气门的积碳过多、进气不均造成的怠速抖动，清洗节气门完全是可以解决问题了。最后一点就是雨刷水添加时需要水稀释吗？当客户看到技师往喷水壶中加入自来水，往往都惊讶不已，为什么会给我们加自来水呢？其实我们新买来的雨刮水由于是浓缩的，如果不加适量的水稀释的话，反而会由于泡沫过多刷不干净。聊完了这些干货，再让我们看看汽油加盐有哪些神奇的效果。盐大家我们都知道吧，就是氯化钠，属于无机物的一种。那么汽油呢？汽油是一种混合物嘛，属于有机物的一种，易挥发，燃点低，易燃烧，而且燃烧速度之快也是具备爆炸的效应的。其实活塞做功呢，就是汽油在气缸内爆炸产生的高压气体推动活塞运动的。那么再来看看燃油滤芯。燃油滤芯呢是用来过滤杂质和水分物质的，但是无法过滤分子物质。要知道当盐放在油箱里就会迅速的融化，跟干洗能洗净很多脏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除了相似相融，能跟有机物互融之外呢，有机物还跟无机物互融，所以盐会随着油一起来到发动机里。那么盐在气缸高温下会发生什么呢？盐在高温下会分解为氯化铵，氯化铵遇热会分解为氯化氢和铵，但是发动机的温度达不到分解盐的温度，一般盐在发动机里就会变成液态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等离子液体。而等离子液体是电解质，能跟金属发生反应，产生各种氯化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锈。要知道钢体材质是钢，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而铁是容易生锈的，钢盐进入到气缸就会腐蚀气缸，生锈气密性就会变低了，离报废也就不远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